动，那层层像雾，我今天来到这的梦，我用手背拉开这整个土地的重，蒙古高原的下的风，谢谢什么内容，汉字到听都不懂，一样不是和天空，跨越黄河东，登上泰山顶峰，我相信